我得去准备准备啊。去吧去吧去吧。哎，你说吧，公社派何文进上我们当书记，您看我们这这落后样，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有才啊， 啊， 你也有事儿啊？ 哎，我天天上工，我可没缺过勤呢。 那头两天干什么去了？ 头两天我病了。 病了，病了，这是落后，落后。 哎，队长，我。 学大爷找你呢， 什么事儿？ 你到那儿就知道了啊！ 我还得上工呢。 哎呀，待会儿再说，你先去啊，先去，先去。大队长啊， 王西啊， 哎， 怎么样啊？从哪儿来啊？ 我从地里来。 哦， 哎呀，这地里头干活的人呐，是冷冷清清的，就好像那黄鼠狼垃圾，是越拉越稀呀。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啊， 大队长，您甭着急。 大爷替你想了个好主张，要骨干劲儿得先分量，仓库里有的是新高种，分他一些有何妨？ 是啊，那插秧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了，没关系， 派何文进上这当书记，这事儿啊，我看还是等他来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 哎呦，您是大队长，这么点事儿您都做不了主啊？啊，关心群众生活，这谁都得同意。 嗯，对，那我上仓库再看看去， 哎， 看还有多少稻种， 哎， 给大家分一些个 啊。 那我看看去。 哎，您先去， 我去。 啊， thank you.

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啊，这都是你大队长领导的好啊。 哦，这是干部们的力量，像什么这个陈景怡同志、陈广西同志，还有这个烂菜花同志，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 哎呦，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 哎，差不多，差不多。 对，差不多。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 哎，老何呀，菜都凉了。 不是，来来 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变天了，哼，猴子还没走掉，就来了个姓孙，哼！ 大队长， 何 书记， 来， 请请请 啊！不，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老何， 小伙子， 老何， 小伙子， 老何，你等我会儿，老何，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队长啊， 你来了， 老何， 你等会儿， 大队长。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我这第一招棋不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 第二招棋， 嗯， 这真是一步落进坑坑，万般我是陈有才呀、 啊！哦，有才呀、啊！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老爷，哎，他是谁呀、啊？ 啊，他叫陈有才。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 他有病啊，家里有困难，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哎，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 这个事儿对给他知道吗？ 啊，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家，回家咱们再聊聊聊聊。走走走走。 哎，老爷，你看湖面上， 哎，有条船。 哎呀！这条船呢、啊？绳子断了，得赶快把它捞上。小梁，你挖泥又找一只船呢、啊？ 哎，你着急， 我去把它捞上来。 哎，来不及了。 上吃去吧。 你， 我没事啊，大婶，你先回去吧，别着急啊，回去吧。哎， 广义，去找何支书，去找。 大婶呢？大清早的，您上哪儿啊？ 我上宫去。 甭管我。 是不是找何书记的？ 大婶儿，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你不要找错了庙门，听错了神儿。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他正在此处，他跟你到处追查，头晕两腿热。船是有他书称，粮食有他书运。大婶儿啊，你找他好不清清，船正要进出港，飞蛾投火自烧身。 这话是真的？ 是真的，千万别投，千万别上当啊！说了，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 是 啊。哎呀，大婶子，除了瘸大爷，喏，还有陈广熙呢。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好解决啊！你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大婶子，走走走，走吧啊，回家啊。 你说这

害了你们吗？ 小蝴蝶。 这不能，这不能啊！何书记抽到陈庄不过明星，是好是歹也难分。倘若是一言泄露真情话，岂不是搬砖砸脚惹火烧身？ 你就说我睡了啊！你就说我睡了，我不见他，我不见他呀！ 屋里头有人吗？ 何书记， 大嫂， 是您呐！ 大嫂，有才的病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了。 大嫂，听说有才病了，队里头决定先发给你们点救济粮，有困难咱们再慢慢解决吧。 何书记，谢谢您了，我们家里还有米呀、啊。 有米，啊，有米也先留下吧，多吃两天啊。大嫂，我去看看有才的病。 何书记，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屋里太脏了，要不然我把有才搀出来。 别，大嫂，外面风大呀，对病人不好，还是我进去吧。 何书记，您还是在这儿坐着吧，要不我把地先扫一下。 你家再脏，我也不会闲呐，大嫂。 你我虽然不同姓，解放前都是守护人，一根指头两个锁，你为何拿我当外人？ 他的话儿暖人心，字字句句 病了，我来看看他。你来是？ 我找你是想谈谈生产情况，顺便看看有才的病。小凤他娘啊，有才的病好点了吗？ 他好一点了。瘸大爷，刚才你 刚才我不是到处在找何书记吗？没想到他到你们家里来了，可是真巧啊。